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墨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陈宇他们被救之后开始探讨起如何才能避免宇宙之间发生战争，以及找出前行者的头目，破坏他们的阴谋。陈宇说，这就是他们的手法，和我们那里一样。所以接下来我要的不仅仅是凶手和被害者的人名，我还要他们的指纹 DNA 样本，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身份。我需要做一些对比。你想到什么了吗？艾琳娜问。天哪，您不明白吗？ DNA 这是最重要的线索。陈宇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所有人，他近乎咆哮地说，王腾之前告诉过我，说他曾经看见一个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是在短时间内。你们想想看，一个人的样貌能够改变，并且是在短时间内改变，不是戴面具，也不可能用手术刀去整容，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 DNA 的改变。虽然我不是生物学家，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一切特征都是 DNA 决定的。那么这些人的样貌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只能通过改变自身的 DNA。 如果说罗成是个电脑人，他受到所谓的超级电脑的控制，那么这个超级电脑也应该能够控制他体内的 DNA 结构。也就是说，即便是某个宇宙中的江天佐、拉尔夫克莱，他们的 DNA 也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超级电脑之所以能控制他们，很显然一定是从原初的 DNA 结构进入，然后才能操控 DNA 使其发生变化。陈宇越说越激动，语速也越来越快，其他人都直愣愣地看着他，半天也没有说话。只有艾琳娜率先开口说，我懂你的意思，只有获取这些人的 DNA 样本才能进入超级电脑对这些人的控制渠道。没错，陈宇松了口气，能听懂我说的，这很好。李耀杰在一旁哼了一声说，哼，可是这些人在很多年前就死了，怎么获取他们完整的 DNA 样本啊？见鬼，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完整的 DNA 样本了？我们有一个罗成就已经够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不同的平行宇宙之中会有一些差异，我需要确认所有被杀的人和杀人者的身份，能给我一个确定的照片或者是指纹就行了。当然如果有 DNA 鉴定记录那就更好了。可是即便我们的科学家团队通过罗成这个电脑人最终入侵了超级电脑构建的网络，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幕后黑手，因为这个幕后黑手很显然不会蠢到把自己也变成电脑人。 受到超级电脑的控制。汉斯先生反问，没错，所以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名单，一份所有被害者以及杀人者的完整名单。陈宇接着说，因为我有种直觉，找到前行者的头目就必须列出这份完整的名单。为什么？你刚才的那一番推论很有道理，但你的这个说法似乎听起来很主观啊。是，之前王腾和我说了，在一些平行宇宙中查到的被杀者和杀人者的名单，我总感觉这其中有蹊跷，但就是说不太清楚，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我们眼下怎么办？能怎么办？罗成被我们带回来了，想交给这里的科学家团队研究，可即便研究成功了，也只能是破坏超级电脑所构建的网络。至于找出幕后黑手，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依靠这份名单。因为有一点可以确定，如果说他们留下了在自己宇宙中的顶尖天才，然后利用交叉手法去杀掉别的宇宙里的这些顶尖人才，那么我想这个头目也一定是个最顶尖的天才。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在其他平行宇宙里出现的这个头目的别的版本会有怎样的下场？有道理啊，汉斯先生说，你果然是个侦探，这么一点点线索也能推理出这么多结论。陈宇高傲地笑了笑，汉斯先生，那么 EIPU6 发生过类似的无头案件吗？ 死者分别是俄罗斯人扎伊采夫、中国人江天佐、英国人拉尔夫克莱。杀死扎伊采夫和江天佐的嫌疑人是拉尔夫克莱，杀死拉尔夫克莱的嫌疑人是扎伊采夫。就像你猜测的那样，凶手和被害者互相重叠。 陈宇突然问，你有这些人的指纹 DNA 样本吗？ 没有，这些应该都被保存在警察局的档案库里，你们得亲自去才行，因为现在网络也不安全，前行者当中有黑客监控各地网络，所以你们只能亲自去拿实体报告。 好，现在任务已经明确了，我们五个人负责去各个平行宇宙搜集所有凶手和被害人的 DNA 序列和指纹样本。汉斯先生，罗成就放在你这里，你要想办法破解他大脑里的秘密，到时候我们把两边得到的线索整合一下，我想就能够查出这个组织以及背后的阴谋了。汉斯先生说，太好了，就这么安排。对了，我一直没有问，你们怎么知道我和王腾的？艾琳娜说，这多亏了肖恩，是他先知道了你们，又打听到你们的所在地，同时又联系了我们，最后又联合张天华和张阳华兄弟俩才把你们带到这里。肖恩这会儿正坐在楼梯上，他看起来不像特工，更像是个在酒吧里消磨时光的人。这会儿他正在玩着手机，但同时他也听见了他们刚才所说的话。陈宇问，肖恩先生，你是军情五处的特工？ 六处，不过现在我们都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了，这里是其中一个站点。你们还不了解，这个站点的负责人就是汉斯先生，他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物理系，也是个科学家。 我明天就开始行动，艾琳娜说，不早了，大家快去休息，房间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再见。第二天一早，倒计时第270天，他们带着罗成跟着汉斯先生去了一家名叫汉斯瓦杜兹的科研基地。罗成虽然被屏蔽了，但还保留着走路的能力，只不过走起路来两个胳膊一动不动，看起来就像僵尸一样。他们把罗成交给这里的一组从事生化研究的科学家，整座科研基地就像是三座连接在一起的金字塔，所研究的科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包，甚至是一些前科学领域。基地内是琳琅满目的实验室， 对于像汉斯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来说，这里就像是一个充满乐趣的乐园一样。那些艰深晦涩的科学报告，在他们看来就像是一首首美妙的诗歌。陈宇又想起了他第一次去世界公司时的情景，以及陈教授介绍科学仪器时的样子。对了，王涛，你们 EIPU4 里赵参教授的实验基地也是金字塔形状？ 没错，王腾回答说。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这应该不会是巧合吧？你们也许不知道，金字塔的特殊构造会让内部产生一种很神奇的能量场，我们利用这种能量场能更好地进行各种实验。如果不需要，我们也可以阻隔这些能量场，汉斯先生说。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说古代的一些金字塔可能是某个高科技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这里的任务已经交代好了，接下来他们将乘坐汉斯先生的私人飞机飞往英国的爱丁堡。临行前，汉斯先生给他们准备了一路上所需的物品，包括枪和子弹。汉斯先生还为他们联系好了英国机场，因此他们这一路无需签证或者安检。飞机上，陈宇望了一眼窗外的机翼。我以前去过爱丁堡，不过是在 EIPU1 中，不知道这里的爱丁堡是什么样子。虽然时间紧迫，但我觉得还是得挤出时间来看看不同的世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肖恩说，你昨晚的状态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样子，现在反而更像是个法国人。 陈宇微笑着说，我觉得很有趣，昨天我和王腾在 EIPU3 的中国差点就死了，当天晚上就到了 EIPU6 的列支敦士登，现在又要飞往爱丁堡。其实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和王腾被前行者乱枪打死了，然后整个梦都黑了，一直到天亮才醒，就感觉我真的像死了一样。也许在另一个时空的岔道，你们真的已经死了。艾琳娜说，我也做过一些很真实的梦，感觉就像是站在原地看着另一条岔路上的自己。自从我了解了一些关于平行宇宙的事情，并且亲身穿越在不同的宇宙中时，我就在想，如果莱布尼茨生在今天，他会构建一个更加庞大的能囊括无限时空的世界系统。陈宇听了艾琳娜的这番话，在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当初在飞船里与张天华交谈时的情景。他说道，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眼下的平行宇宙看起来也有相似的地方。如果把一个宇宙作为一个单子，那么在虫洞打通之前的确是互相独立而且封闭的，但在虫洞打通之后又会产生全新的一系列的反应，类似蝴蝶效应。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单子论的统一性应该包含的不仅仅是一个宇宙，而是无限宇宙。艾琳娜与陈宇认识不到一天，她没想到陈宇会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见陈宇能接她的话，便兴致勃勃地与她闲聊了起来。肖恩听了一会儿，从飞机上拿了一瓶香槟酒。 伙计们，喝点酒在飞机上做个好梦，要来点吗？ 王腾见肖恩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忍不住说， 我怎么感觉这家伙像是丘吉尔，如果我抢下他的酒，他会变得很愤怒吗？ 肖恩说， 老兄，这么做可不明智啊。 艾琳娜回头瞟了他们一眼， 两个白痴。 李耀杰看着窗外，他头也没回，只是冷冷地扔了一句。王腾和肖恩听了，虽然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已经显出不悦之色。陈宇冷笑，哼，看来这次执行任务一定会非常愉快。 艾琳娜说，昨天晚上你的那番推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的确很有道理。你以前做侦探的时候参与过哪些大案子？ 陈宇笑着回答，做侦探的话，一开始你可别指望能有什么大案子，只是能接到一些寻常寻找丢失儿童，或者是一对夫妻中某个人有外遇等等这类的普通案子。不过这些也可以锻炼观察能力和推理能力，到后来就一些重大抢劫案、盗窃案、杀人案、贩毒案之类的找上门了。 肖恩说，你调查的这些案子受到威胁恐怕是难免的。 当然，不过那些家伙不知道，我有个警察朋友是个一级警督，叫刘凯，如果有人找我麻烦，我会找他来帮忙。 肖恩笑了起来说， 这像什么？就像是毛利小五郎和木木警官之间的友谊。 没错，真没想到你这个英国人也看日漫啊。哦对了，昨天晚上时间太紧了，我还不太了解你们。肖恩先生，还是得谢谢你把我和王腾救了出来。 想喝杯香槟吗？ 肖恩说着递给了陈宇一杯香槟，他接过来喝了一口。 看起来你很喜欢喝酒。 对， 肖恩说， 是不是给人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 艾琳娜说，肖恩可是个了不起的特工，他平时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时经常会出现小问题，但是每次遇到大的事件的时候，他的同事都会请他来帮忙。 也就是说他没有固定的才能，但一旦进入了一种状态就能发挥超常的能力，对吗？ 王腾问。肖恩用略带挑衅的口吻对王腾说， 老兄，你想试试吗？哼，你知道我曾经是个特种兵，说白了，你如果和我动手，你绝对不会占到一点便宜的。而且我还有一种能力，我想是你们所有人都不具备的。 什么能力？ 说大话的能力，预知危险的能力。我能闻到危险的气息，如果附近藏着某个危险人物，我一定会提前知道。 肖恩笑了， 那天在罗成家里，那一群人在冲进来之前，你怎么就没能提前逃出去呢？ 见鬼，他们是突然冲进来的，不是事先埋伏好的。你要是再啰啰嗦嗦，我就揍你。 肖恩摆出了一个害怕的姿势， 哎呀，好吧好吧，我可是不敢惹一个特种兵的。 陈宇拍了拍王腾的肩膀，我相信你伙计，毕竟有那么多人在调查秦行者，而且你是少数能够活下来一直活到现在的人，如果没有预知危险的能力，我想你早就死了。 就是嘛，老兄，还是你说话比较靠谱。 艾琳娜，听说你是 BND 的人？ 陈宇问。 是， 告诉你吧，在多年以前，他所在的世界也遭遇了潜行者的暗中破坏，就是他查出来他们的政府内部有潜行者的人，最后还发生了一场暴动，才清除掉了潜行者的威胁。 肖恩说， 他和你一样善于推理和观察，更善于观察对方的心理，他就是发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后才一点点查出真相。而且他还是个语言天才，常用的几种语言他几乎都会。 肖恩，别说了。艾琳娜摆了摆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陈宇见艾琳娜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稳重大气的气质，他想起莉迪亚，莉迪亚是神秘莫测的，而且平时也喜欢开玩笑，弄些恶作剧，而艾琳娜则是另一种样子，但同样充满魅力。

开始告诉您一个消息，2018年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隆重上市了。如果您家正在准备买席子，又或者是您刷完了去年的凉席觉得皱巴难看，植物纤维断裂扎人，和您家装修的风格不相匹配的话，不妨来听听今天的活动。 没错啊，活动很简单，一个字好，两个字省钱，三个字棒棒的。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商超统一售价8900元，今天活动当中啊，立减6300块，只要2599。 是， 因为是2018年的新款，又因为抢购时间啊是孟德兰厂家的独家媒体平台，所以今天的媒体直营肯定是外面享受不到的。现在就公布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六月份的气温是越来越高，商场货架上的席子也开始热销了，当季新品不可能有折扣的，席子是属于季节性的产品，一年只有一季，所以2.9折的折扣力度不是所有渠道和平台都能享受到了。但是今天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的孟德兰新款的牛皮凉席首发只要2599，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还有一床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朝阳区的马先生说啊，北京的夏天就是这样，又热又燥，根本没有过渡的，直接是跳入盛夏。今天啊，给两边的老人一家订一床，少吹空调又清凉。丰台区的刘小姐说，我们单位王姐家用的就是牛皮席，特别舒服而且好看。 对， 听说她在商场买的是5000多，你们的活动才2000多块钱，和商场是同样品质的吗？ 您放心啊，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采用的全部是四川三峡库区的成年的水牛皮，一整张牛皮没有拼接，从剪裁打磨包边到揉料走线检测，每一道工序都是由多年以上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所以品质我们敢承诺。至于价格，是因为抢购时间与孟德兰厂家已经合作多年了，也是厂家唯一的官方媒体平台，渠道决定优势，这是商场里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加上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席两只，一共才花到2599。4007106108，4007106108。 而且退一万步说啊，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提供免费送货到家的服务。 是， 要是一切满意的话，2599元，您留下席子；不满意，我们直接带走。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1835的朋友说啊，身边不少朋友确实都用上牛皮席了。不过说实话啊，2000多块钱买床牛皮席还是有点心疼的。 是的，2000多块钱可以请朋友吃顿龙虾大餐，给爱人买个品牌包包，或者是现在反季的时候可以买双高筒的皮靴。但是我要告诉您啊，这1米5乘2米的牛皮原料净重就是达到了好几十斤，可以做到40双的皮鞋，30只的皮包。您算一下，它能折现出多少价值来？ 对呀，更何况2599元又不是只用一个夏季，可以用几十个夏季啊！ 是， 不用洗刷晾晒，而且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 对， 划算下来30-50块钱一年，每天啊几毛钱就能享受一辈子的好凉席。难道您还要纠结吗？ 是， 赶紧拨打4007106108。